结篱笆当着好多口，自己和自己别做口，树和影子闹得傻别扭，磨刀里儿你走不远，我往你不穿你没快走，篱笆能拆往能收，上道的落子儿你就别回头。下后黑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，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，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，陪我歌唱，你陪我流浪，陪我两败俱伤，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，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像你。 带上你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情歌，开上去听到郑钧《私奔》，一个大男人的浪漫，因为靠近而变得更加真实。这是我们认识的郑钧，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样子。继续，邓紫棋，《喜欢你》。 细雨大风，湿透黄昏的街道，抹去雨水，双眼无辜的仰望。那伤感的记忆，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 来自邓紫棋《喜欢你》，Beyond的经典无法超越，而邓紫棋让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种独具风格的改编，她的声音有一种点亮天空的冲击力，而这种热度是我们此刻最需要的。

至少还有你，来自林忆莲。这些年越来越喜欢林忆莲了，一方面喜欢她越来越自在的变化，就像她自己说的，到了四十岁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。而在另一方面呢，也是越来越能听懂她之前的歌，那些声色的话语变得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让人珍惜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情歌，王力宏唯一。我是思萌，感谢你在听我。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，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 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八点，声音工坊。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。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东边有山，西边有河，前面有车，后面有舟。究竟是先有山，先有河，究竟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沟？好景色，没仔细琢磨。

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了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风是秋后霜，是石榴园，花是老来娇，花是苦后甜。经历岁月久，得与知己难，泪眼同欢笑，春梅是中